切的感动在我心头，最值得等待是你的双手，生命的花朵总有起有落，我庆幸你并不曾离开我，你总是轻轻柔柔对我说，不用去害怕未来的寒冬，就算是人生有再多的折磨，你将会紧紧守在我的身后，直到黑暗走过。

生最好的选择。 你是我一生最美的守候， 所有的等候只为一生相守， 靠在我的胸口， 不用再频频回首。 总是想低头握住你的手， 站在你回眸，我看见温柔。 心情依旧浓， 把它放在心头， 从此牵手白头， 不再为谁， 不再为谁。 愿人长如秋， 人生的舞台 我们一起走， 一生的情人 永远的朋友， 此刻的拥有 让它天长地久。 但愿月长圆， 但愿人长如秋， 人生的 此刻的拥有让它天长地久。